刚才是刘桂欣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怎么那么巧？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Yeah. 亲，你若连咱夫妻，岂是金银般久比？你若不能夫妻，千万莫丢下标准，结果人生宽不走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